当儿啷儿里头啷，你那儿啷不啷？ 我不啷，我啷什么呀？ 天之冬， 二爷 带过了， 当儿啷得儿啷得儿当， 黄表。 你别叫好啊，唱的还不错。 啷儿啷，啷儿啷当，你哪儿等一等？哎， 我等着呢，你们唱完了得了。 有等秦时报， 冷不冷不冷不冷， 两轮雨。 这是怎么说的？ 马 别哭啊，您哭我也难过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？等一等儿郎，等儿郎，等儿郎，你还得等一等。 我等着呢，我等着呢。 提起了此马， 再等一会儿就得行。 我也不等这么多子。 头当。 二爷，您这匹马还有来头，您慢慢说说您的。当里当啷， 你就甭说话。 你慢慢等， 我还慢慢等呢。 兵不马唐，黄大人 当个里个隆地咚， 乡村与咱早不息，困之在 当个里个隆地咚 天。堂下请下了点饭钱，无奈何时啊得来买他拜一拜，手儿啊 您不卖了， 钱去了吧， 还没完呢， 来来来， 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。 可完了， 走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 好杰生我在江湖下。 好家伙，你们俩人怎么了？这是。 让命走天涯，有人知道是相马，无人知道富豪家，将身来在大街前。 扛起来 藏啊 啊！这怎么了？ 扛起来！ 嘿，这俩这忙的就 扛起来，扛起来！ 有纸巾，黄表一骑马，小子一忙追下。 扛嘞！前里咣当！ 哎，锣也掉地下了。 不知此马是谁家？ 嘿嘿，好枪！ 扛马卖马，试试禀报二爷知，参见二爷，马给您拉回来，连根马毛都不短。买马的人在后头，你们二人再说再论，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，我可告诉你，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疯子手，您要注意啊。 带我出门去看呐、 啊，走啊！ 扛且扛不累， 我说你累的还不累的？ 此马是黄标， 得开口是